第86回，手撕会老官翻案牍，寄闲情淑女解情书。话说薛姨妈听了薛科的来书，应叫进小厮问道：“ 你听见你大爷说，到底是怎么就把人打死了呢？” 小厮道：“ 小的也没听真切，那一日大爷告诉二爷说。” 说着回头看了一看，见无人才说道：“ 大爷说自从家里闹得特厉害，大爷也没心肠了，所以要到南边治祸去。这日想着约一个人同行，这人在咱们这城南200多地住，大爷找他去了，遇见在先和大爷好的那个蒋玉汉，带着些小戏子进城。大爷同他在个铺子里吃饭喝酒，因为这当曹的信着拿盐嫖蒋玉汉，大爷就有了气了。后来蒋玉汉走了，第二天大爷就请找的那个人喝酒，酒后想起头一天的事来，叫那当曹的换酒，那当曹的来迟了，大爷就骂起来了，那个人不依，大爷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，谁知那个人也是个泼皮，便把头伸过来叫大爷打，大爷拿碗就砸他的脑袋一下，他就冒了血了，躺在地下，头里还骂，后头就不言语了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怎么也没人劝劝吗？” 那小厮道：“这个没听见大爷说，小的不敢妄言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你先去歇歇吧。” 小厮答应出来，这里薛姨妈自来见王夫人，托王夫人转求贾政，贾政问了前后，也只好含糊应了，只说等薛科递了呈子，看他本县怎么批了再做道理。这里薛姨妈又在当铺里兑了银子，叫小厮赶着去了。三日后果有回信，薛姨妈接了，即叫小丫头告诉宝钗，连忙过来看了，只见书上写道：“ 带去银两做了衙门上下使费，哥哥在监也不大吃苦，请太太放心，独是这里的人很刁，是亲见证都不依，连哥哥请的那个朋友也帮着他们。我与李祥两个去系生地生人，幸找着一个好先生，许他银子才讨个主意，说是须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无良，弄人保出他来，许他银两，叫他思路。他若不依，便说张三是他打死，明推在异乡人身上，他吃不住就好办了，我依着他。果然无良出来，现在买主失亲见证，又做了一张呈子，前日递的，今日批来，请看呈底便知。” 引又念呈底的：“ 据呈任某，呈为兄遭非祸，带深冤一事，妾生胞兄薛蟠，本籍南京，寄予西京，于某年月日被往南贸易，去未数日，家奴送信回家，说遭人命，生急奔县治，知兄误伤张姓，急至淋雨，据兄气告，实与张姓素不相认，并无仇隙，偶因换酒嚼口，生兄将酒泼地，恰值张三低头拾物，一时失手，酒碗误碰鲁门身死，蒙恩居幸，兄俱受刑，承认斗殴致死，仰蒙献天仁慈，知有冤意，尚未定案，生兄在近，据城宿便有干力尽，生念手足，冒死代成，扶起献慈恩准，提正致训，开恩莫大，生等举家仰待红人，永永无忌矣。姬妾上呈，批了事，失常检验，证据确凿，且并未用刑，尔兄自认斗杀，招供在案，今儿远来并非目睹，何得捏词妄控，理应治罪，姑念为兄情切，且恕不准。” 薛姨妈听到那里说道：“ 这不是救不过来了吗？这怎么好呢？” 宝钗道：“ 二哥的书还没看完，后面还有呢。” 因又念道：“ 有要紧的问来使便知。” 薛姨妈便问来人，因说道：“ 县里早知我们的家当充足，须得在京里谋干的大情，再送一份大礼，还可以复审，从轻定案。太太此时必得快办，再迟了，就怕大爷要受苦了。 薛姨妈听了，叫小厮自去，即刻又到贾府与王夫人说明缘故，恳求贾政。贾政只肯托人与知县说情，不肯提及银物。薛姨妈恐不中用，求凤姐与贾琏说了，花上几千银子才把知县买通。薛科那里便也弄通了，然后知县挂牌坐堂，传起了一干林保正见识亲人等。监吏提出薛蟠，刑房书吏俱一一点名，知县便叫地保对名出供，又叫师亲张王氏并师叔张二问话。张王氏哭禀道：“ 晓得的男人是张大，南乡里住，18年前死了，大儿子二儿子也都死了，光留下这个死的�儿子叫张三，今年23岁，还没有娶女人呢。为小人家里穷，没得养活，在李家店里做当槽的。那一天晌午，李家店里打发人来叫俺，说你儿子叫人打死了。我的青天老爷，小的就唬死了，跑到那里，看见我儿子头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气儿，问他话也说不出来，不多一会儿就死了，小的就要揪住这个小杂种拼命。” 众衙役吆喝一声，张王氏便磕头道：“ 求青天老爷伸冤，小人就只这一个儿子了。” 知县便叫下去，又叫李家店的人问道：“那张三是你店内佣工的吗？”那李二回道：“ 不是佣工，是做当槽的。” 知县道：“ 那日诗场上，你说张三是薛蟠将碗砸死的，你亲眼见的吗？” 李二说道：“ 小的在柜上听见说客房里要酒，不多一回便听见说不好了，打伤了。小的跑进去，只见张三躺在地下，也不能言语，小的便喊禀地保，一面抱他母亲去了。他们到底怎样打的，实在不知道，求太爷问那喝酒的便知道了。” 知县喝道：“ 出神口供你是亲见的，怎么如今说没有见？” 李二道：“ 小的前日唬昏了乱说。” 衙役又吆喝了一声，知县便叫吴良问道：“ 你是同在一处喝酒的吗？薛蟠怎么打的，据实供来。” 吴良说：“ 小的那日在家，这个薛大爷叫我喝酒，他嫌酒不好要换，张三不肯，薛大爷生气，把酒向他脸上泼去，不晓得怎么样就碰在那脑袋上了，这是亲眼见的。” 知县道：“ 胡说，前日诗场上薛蟠自己认拿碗砸死的，你说你亲眼见的，怎么今日的供不对？掌嘴！” 衙役答应着要打，吴良求着说：“ 薛蟠实没有与张三打架，酒碗失手碰在脑袋上的，求老爷问薛蟠便是恩典了。” 知县叫提薛蟠问道：“ 你与张三到底有什么仇隙？毕竟是如何死的，实供上来。” 薛蟠道：“ 求太老爷开恩，小的实在没有打他，为他不肯换酒，故意拿酒泼他，不想一时失手，酒碗误碰在他脑袋上，小的急忙掩他的血，哪里知道再掩不住，血淌多了，过一会就死了。前日市场上怕老太爷要打，所以说是拿碗砸他的，只求太爷开恩。” 知县便喝道：“ 好个糊涂东西，本先问你怎么砸他的，你便供说恼他不换酒才砸的，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。” 知县假作生事，要打要夹，薛蟠一口咬定。知县叫仵作将前日尸场填写伤痕据实报来。仵作禀报道：“前日验得张三尸身无伤， 为鲁门有瓷器，伤长一寸七分，深五分，皮开，鲁门骨脆裂破三分，实系磕碰伤。知县查对诗格相符，早知书吏改清，也不薄节，胡乱便叫画供。张王氏哭喊道：“ 请天老爷，前日听见还有多少伤，怎么今日都没有了？” 知县道：“ 这妇人胡说，现有诗格，你不知道吗？” 叫师叔张二便问道：“ 你侄儿身死，你知道有几处伤？” 张二忙供道：“ 脑袋上一伤。” 知县道：“ 可又来？” 小书吏将诗格给张王氏瞧去，并叫地保师叔指明与他瞧。现有诗场倾压证件俱供，并未打架，不为斗殴，只依误伤吩咐画供。将薛蟠监禁后降，余令元宝领出退堂。张王氏哭着乱嚷，知县叫众衙役撵他出去。张二也劝张王氏道：“ 实在误伤，怎么赖人？现在太老爷断明，不要胡闹了。” 薛科在外打听明白，心内喜欢，便差人回家送信，等批降回来，便好打点赎罪，且住着等信。只听路上三三两两传说，有个贵妃轰了，皇上辍朝三日。这里离陵寝不远，知县办差便到，一时料着不得闲，住在这里无益，不如到间告诉哥哥安心等着，我回家去，过几日再来。薛蟠也怕母亲痛苦，来信说：“ 我无事，必须衙门再使费几次，便可回家了，只是不要可惜银钱。” 薛科留下李祥在此照料，一见回家，见了薛姨妈，陈说知县怎样殉情，怎样审断，终定了误伤，将来师亲那里再花些银子一准赎罪，便没事了。薛姨妈听说暂且放心，说：“ 正盼你来家中照应，贾府里本该泄气，况且周贵妃轰了，他们天天进去，家里空落落的。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边照应照应作伴，只是咱们家又没人，你这来的正好。” 薛科道：“ 我在外头原听见说是贾妃轰了，这么才赶回来的。我们元妃好好的，怎么说死了？” 薛姨妈道：“ 上年原病过一次，也就好了。这回又没听见元妃有什么病，只闻那府里头几天老太太不大受用，合上眼便看见元妃娘娘，众人都不放心，只是打听起来又没有什么事。到了大前儿晚上，老太太亲口说是怎么元妃独自一个人到我这里，众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话，做不信。老太太又说：‘你们不信，元妃还与我说是荣华易尽，需要退步抽身。’众人都说，谁不想到这是有年纪的人思前想后的心事，所以也不当件事。恰好第二天早起，里头吵嚷出来说娘娘病重，宣哥告命进去请安，他们就惊疑的了不得，赶着进去。他们还没有出来，我们家里已听见周贵妃轰逝了。你想，外头的讹言，家里的疑心，恰碰在一处，可奇不奇？” 宝钗道：“ 不但是外头的讹言喘错，便在家里的，一听见娘娘两个字，也就都忙了。过后才明白，这两天那府里这些丫头婆子来说，他们早知道不是咱们家的娘娘。我说，你们哪里拿得定呢？他说前几年正月外省见了一个算命的，说是很准，那老太太叫人将元妃的八字加在丫头们八字里头送出去，叫他推算。他读说这正月初一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时辰错了，不然真是个贵人，也不能在这府中。老爷和众人说，不管他错不错，照八字算去， 那先生便说，甲申年正月丙寅这四个字内有伤官败财，为申字内有正官禄马，这就是家里养不住的，也不见什么好。这日子是乙卯，初春暮望，虽是比肩，哪里知道愈比愈好，就像那个好木料愈经灼烧才成大器，独喜得时尚什么心经为贵，什么四中正官禄马独旺，这叫做飞天禄马格。又说什么日禄归时贵重的很，天月二德做本命，贵受交房之宠。这位姑娘若是时辰准了，定是一位主子娘娘，这不是算准了吗？我们还记得说，可惜荣华不久，只怕遇着寅年卯月，这就是比而又比，劫而又劫。譬如好木，他要做玲珑剔透，本质就不坚了。他们把这些话都记了，只管瞎忙。我才想起来告诉我们大奶奶，今年哪里是寅年卯月呢？ 宝钗尚未说完，薛科急道：“且不要管人家的事，既有这样个神仙算命的，我想哥哥今年什么恶星照命，遭这么横祸，快开八字与我给他算去，看有妨碍吗？” 宝钗道：“他是外甥来的，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。” 说着便打点薛姨妈往贾府去，到了那里只有李纨、探春等在家接着，便问道：“ 大爷的事怎么样了？” 薛姨妈道：“ 等向上司裁定，看来也到不了死罪了。” 这才大家放心。探春便道：“ 昨晚太太想着说上回家里有事，全叫姨太太照应，如今自己有事也难提了，心里只是不放心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我在家也是难过，只是你大哥遭了事，你二兄弟又办事去了，家里你姐姐一个人种什么用？况且我们媳妇儿又是个不大小事的，所以不能脱身过来。母亲那里知县也正为预备周贵妃的差事，不得了结案件，所以你二兄弟回来，我才得过来看看。” 李纨便道：“ 请姨太太这里住几天更好。” 薛姨妈点头道：“ 我也要在这边给你们姐妹们做做伴儿，就是你宝妹妹冷静些。” 惜春道：“ 姨妈要垫着，为什么不把宝姐姐也请过来？” 薛姨妈笑着说道：“ 使不得。” 惜春道：“ 怎么使不得？她先怎么住着来呢？” 李纨道：“ 你不懂的，人家家里如今有事，怎么来呢？” 惜春也信以为实，不便再问。等说着，贾母等回来，见了薛姨妈，也顾不得问好，便问薛蟠的事。薛姨妈细述了一遍，宝玉在旁听见什么蒋玉菡一段，当着众人不问，心里打量是：他既回了京，怎么不来瞧我？又见宝钗也不过来，不知是怎么个缘故，心内正自呆呆的想呢，恰好黛玉也来请安。宝玉稍觉心里喜欢，便把想宝钗的念头打断，同着姊妹们在老太太那里吃了晚饭，大家散了，薛姨妈将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间屋里。宝玉回到自己房中，换了衣服，忽然想起蒋约翰给的汗巾，便向袭人道：“ 你那一年没有记得那条红汗巾子还有没有？” 袭人道：“ 我搁着呢，问他做什么？” 宝玉道：“ 我白问问。” 袭人道：“ 你没有听见谢大爷相于这些混账人，所以闹到人命关天，你还提那些做什么？有这样白操心，倒不如静静的念念书，把这些个没要紧的事撂开了也好。” 宝玉道：“我并不闹什么，偶然想起，有也罢没也罢，我白问一声，你们就有这些话。”袭人笑道：“ 并不是我多话，一个人知书达理就该往上巴结才是，就是心爱的人来了，也叫他瞧着喜欢尊敬啊。” 到预备袭人一提，便说：“ 了不得，方才我在老太太那边看见人多，没有与妹妹说话，她也不曾理我。散的时候她先走了，此时必在屋里，我去就来。” 说着就走。袭人道：“ 快些回来吧，这都是我提头，倒招起你的高兴来了。” 宝玉也不答言，低着头一径走到潇湘馆来。只见黛玉靠在桌上看书，宝玉走到跟前笑着说道：“ 妹妹早回来了。” 黛玉也笑道：“ 你不理我，我还在那里做什么？” 宝玉一面笑说：“ 他们人多说话，我插不下嘴去，所以没有和你说话。” 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书，书上的字一个也不认得，有的像勺子，有的像盲子，也有一个大字旁边九字加上一勾，中间又添个五字，也有上头五字六字又添一个木字，底下又是一个五字，看着又奇怪又纳闷，便说：“妹妹近日愈发近了，看起天书来了。”黛玉嗤的一声笑道：“ 好个念书的人，连个琴谱都没有见过。” 宝玉道：“ 琴谱怎么不知道？为什么上头的字一个也不认得？妹妹你认得吗？” 黛玉道：“ 不认得，瞧他做什么。” 宝玉道：“ 我不信，从没有听见你会抚琴。我们书房里挂着好几张，前年来了一个清客先生，叫做什么吉号鼓，老爷烦他抚了一曲，他取下琴来说都使不得，还说老先生若高兴，改日携琴来请教，想是我们老爷也不懂，他便不来了。怎么你有本事藏着？” 黛玉道：“ 我何尝真会呢，前日身上略觉舒服，在大书架上翻书，看有一套琴谱，甚有雅趣，上头讲的琴理甚通，手法说的也明白，真是古人尽心养性的功夫。我在扬州也听得讲究过，也曾学过，只是不弄了就没有了。这果真是三日不弹，手生荆棘。前日看这几篇没有曲文，只有操名，我又到别处找了一本有曲文的来看着，才有意思。究竟怎么弹得好，实在也难。书上说的诗旷古琴能来风雷龙凤，恐圣人上学琴于诗乡，一操便知其为文王，高山流水得遇之一。” 说到这里，眼皮儿微微一动，慢慢的低下头去。宝玉正听得高兴，便道：“ 好妹妹，你才说的实在有趣，只是我才见上头的字都不认得，你教我几个呢？” 黛玉道：“ 不用教的，一说便可以知道的。” 宝玉道：“ 我是个糊涂人，得教我那个大字加一勾，中间一个五字的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，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勾五弦，并不是一个字，乃是一声，是极容易的。还有吟、游、抄、注、撞、走、飞、推等法，是讲究手法的。” 宝玉乐得手舞足蹈地说：“ 好妹妹，你既明琴理，我们何不学起来？” 黛玉道：“ 琴者静也，古人至下原以至深，涵养性情，意其淫荡，去其奢侈。若要抚琴，必则静室高斋，或在层楼的上头，在临时的里边，或是山巅上，或是水崖上，在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，风清月朗，焚香静坐，心不外想，气血和平，才能与神合灵，与道合妙。所以古人说，知音难遇，若无知音，宁可独对着那清风明月、苍松怪石、野原老鹤、 抚弄一番，以寄兴趣，方为不负了这情。还有一层，又要执法好，取音好，若必要抚琴，先须衣冠齐整，或鹤氅，或深衣，要如古人的相表，那才能称圣人之气。然后灌了手，焚上香，方才将身就在榻边，把琴放在岸上，坐在第五会的地方，对着自己的裆膝，两手方从容抬起，这才心身俱正。还要知道轻重吉徐，卷舒自若，体态尊重方好。 宝玉道：“我们学着玩，若这么讲究起来，那就难了。”两个人正说着，只见紫鹃进来，看见宝玉笑说道：“ 宝二爷今日这样高兴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听见妹妹讲究的，叫人顿开茅塞，所以越听越爱听。”紫鹃道：“ 不是这个高兴，说的是二爷到我们这边来的话。” 宝玉道：“先时妹妹身上不舒服，我怕闹得她烦，再者我又上学，因此显着就疏远了似的。”紫鹃不等说完，便道：“ 姑娘也是才好，二爷既这么说，坐坐也该让姑娘歇歇了，别叫姑娘只是讲究劳神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可是我只顾爱听，也就忘了妹妹劳神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 说这些倒也开心，没有什么劳神的，只是怕我只管说，你只管不懂呢。” 宝玉道：“横竖慢慢的自然明白了。”说着便站起来道：“当真的妹妹歇歇吧，明儿我告诉三妹妹和四妹妹去，叫他们都学起来，让我听。”黛玉笑道：“ 您也太受用了，结如大家学会了扶起来，你不懂可不是对。” 黛玉说到那里，想起心上的事，便缩住口不肯往下说了。宝玉便笑道：“只要你们能谈，我便爱听，也不管牛不牛的了。”黛玉红了脸一笑，紫鹃雪雁也都笑了，于是走出门来，只见秋文带着小丫头捧着一盆兰花来说：“ 太太那边有人送了四盆兰花来，因里头有事没空玩它，叫给二爷一盆，林姑娘一盆。” 黛玉看时，却有几只双朵的，心中忽然一动，也不知是喜是悲，便呆呆的呆看。那宝玉此时却一心只在琴上，便说：“妹妹有了兰花，就可以做依兰操了。”黛玉听了，心里反不舒服，回到房中，看着花，想到草木当春，花鲜叶茂，想我年纪尚小，便想三秋蒲柳，若是果能随愿，或者渐渐的好来，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残春，怎经得风吹雨送。想到那里，不禁又滴下泪来。紫鹃在旁看见这般光景，却想不出缘故来。方才宝玉在这里那么高兴，如今好好的看花，怎么又伤起心来？正愁着没法解，只见宝钗那边打发人来，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